神州大地无奇不有，大中华讲到教，因身讲历数说三道四，每个星期二晚维稳八点，同你深入浅出多角度干涉国家大事，一个符合中国网民利益的节目，国情新知，同你颠覆思潮，煽动智慧。 支酒咁好饮嘅，边度买噶？ 我喺 yeswine.com 买嘅。这个网站的酒种类繁多，而且付运速度快，一落单两日就收到。 网购葡萄 就收到， 网购葡萄 就收到。 yeswine.com 的母公司有超过13年电子商务营运经验，信誉良好，仲有驻场品酒师提供酒选推介服务，包你满意。而家所有订单仲免运费，一支都送嘅，快啲加入 yeswine.com 落单啦！ 热血政治，翻天覆地。 我哋系时候去检视翻成个运动嘅操作模式。喺我哋香港嘅民主运动、社会运动入边，最大嘅敌人其实系我哋人民内部嘅犬儒同埋乡愿啊嘛。打破犬儒，打破乡愿，人民系能够连结一致去发挥个力量嘅话，基本上极权喺我哋面前系 nothing 嚟噶。我哋搞群众运动其实就系宣扬理念嘅行动嚟噶嘛。所以你一定要有足够嘅时间平台去宣扬到个理念，同埋。要增加到大家的参与感、凝聚力， 最终就是要靠群众，不是支持我们，是支持你自己。 搞活动最忌就是年年都一样，你阴沉，你人只会越来越少，你变成那种影响力，那种发是发不大，不要被人估到你下一步你怎么做。 即今次没有 Elka， 可能是爱明，下次是吧？ 你不敢望住我， 总结正。 星期一至五，每朝7:30至10:00，王阳达早朝天下。香港人网早就咁讲， 新客户现成功于网上申请，并提取花旗银行低息私人贷款，即享高达250元现金回赠，及有机会赢取 Samsung Galaxy Note 一部，即打29623030查询，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咁讲至好听，我系赵石之。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喂，开档啦，阿妹妹，你讲先好，系啦。 Hello， 大家好，欢迎今日大家来到收听我们全新的节目，就是酒色财气。在我介绍我自己之前，当然有更加重要的两位人物要介绍给大家。首先我们介绍我们酒色财气 的一号的主持，就是郭兆明教授来的。那么隔离这位呢，犀利啦，就是其实大家开了 cam 的话都能见到啦，就是我们是反贪的一号大队长啊，即系佢话系清朝时期嘅，当然唔系啦，就系我哋嘅徐家杰先生噶。 大家好，喂，大家好，大家好。 咁我当然我系简单介绍自己，我系 Tina。咁其实咧，我谂香港人网嘅朋友咧，都对我可能都会有啲认识噶啦。咁今日嘅时间咧，梗系要交俾两位咁犀利嘅大人物啦。咁其实咧，今日之前咧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就好特别有一样嘢嘅，因为咧，原来咧，除咗我哋对佢认识之外咧，除咗可能郭教授咧就是一个博士啦，咁另外咧阿徐先生当然是反贪啊青年嘅第一号头像啦，咁其实咧原来佢哋系对泰拳咧系非常之熟悉噶。 嗱，应该咁讲，阿郭博士咧系我前辈，嗱唔系净止系武林前辈啊，佢其实喺人生路上佢行一啲好偏僻嘅路啊，系冇人行过噶，所以你睇佢口中听到好多嘢咧，你系冇机会听到嘅。 哇，咁其实嚟緊咧，逢每个星期嘅礼拜一啦，喺二台呢度咧嘅9:00至10:00咧，我就要向两位啊，今日就要加埋徐博士啦。当然咧，最紧要咧，可以日咧就向阿郭博士咧就系学嘢啦。 人类可以交流进步嘅，世间冇一个学问咧就话个个都啱用嘅。咁最重要你听人讲嘢嗰阵时咧，你就认为啱用嘅，咁你咪听多啲咯。唔啱用嘅，你又摆低翻去再谂谂。但有咗人听人讲嘢咧，就撞板系边度咧？啊，呢度有串嘅，睇下今晚讲错啲乜嘢，嗰晚 hold 住听佢讲啲错嘢，听完之后咧就全部都错嘅，正嘢咧唔记得，嗰啲咧就系最吃亏嘅。好啊，首先我开始补一充啲啊，嘉琪兄，补充翻啊，有啲早轮有啲网友嘅问题嘅，我讲低咗咧，今日要少补充少少。 好， 上次讲心经咧，我教啲人咧就摆个前眼，咁啊就未完整嘅。到你个前眼摆满咗咧，你就将啲钱自己认为去边个慈善机构咧，你捐咗去。咁啊，点解要话你随你嘅心用你嘅心水拣个位咧？就话喺个宇宙个 channel 咧系你自己嘅，你拣个位置。如果你揾第二个人帮你拣个位咧，唔啱你用嘅。等于喺世间有啲人揾人翻去睇风水，同你摆个阵，摆个阵个感觉咧系个风水佬嘅嘢嚟噶嘛。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假如那个信众说我自己不知道怎么选，我不知道什么叫对不对。 你不用担心的，总之你认为哪个舒服你选就是对的。总之你自己用你的心水，我摆得最舒服是你用的嘛。你给了钱我风水走了去，那我有几单老友我执手尾呢，他说揀我脚手脚不舒服，我们不用你由头搞我晒，你自己喜欢怎么摆就怎么摆。所以那些人在这里撞板了。还有一样东西补充了，风水是看死人的。我啲未死都要搞咩风水啫？ 呢个真系学问啊， 系咪？ 系咯，点解系风水系会 系死人噶嘛？我哋老宗搞咪言国破，系人死咗先有风水睇噶嘛？有啲人讲话睇风水呃你噶嘛？ 哦， 如果佢真系有料嘅灵，佢会同你睇啦，佢睇掂自己啦。 系咯，我哋成日都有个疑问咧，就系话咧好多风水大师， 佢睇一两个有钱佬都够啦，养住佢啦，点会同你睇啫？系咪嘥钱？ 或者同自己睇 学？嗰个系一个环境学。小路仔都識噶啦，你層樓對面有個煙通，底下有個垃圾站，近個廁所咁死人都會癲啦，係咪？所以但係今日大家見面咧，就話要補充少少嘢咧，就話有啲人話啊呢條友話咩神醫咩整個吹水啫，咁啊講一個事情俾大家聽。 嗯， 世界咧最慘你係無知嘅，無知係最大件事。我當年喺印度開個世界嘅生命討論大會。所有很多学者咧，讲佢嘅生命过程啊，点样起源啊，人类生命点啊。临到欧美印度一位大师，佢讲嗰时咧，佢出嚟讲，佢系生命嘅理论，我就唔识嘅，但我识得处理少少生命嘅问题。佢叫咗下边啲人咧，捉只大嘅蚁，摆个碟度，佢将佢斩开咗三橛，咁啊揾啲碟仔载住俾啲人睇三橛，跟住夹翻埋一齐，吹一吹佢。即系行翻，个识处理生命问题，我唔识讲生命嘅理论。好啦，小弟咧，我知道控制钱嚟揾我嘅问题，我唔识同你讲经济理论一样。点解话会钱嚟揾我哋咧？今日讲走啲财啊，讲财源先啦，系咪先？而家世间好惨，我哋睇个现象，读完书识讲嘢，揾万零蚊工咧都揾唔到。你人哋揾个木头公仔挑喺度摆度，咁啊有人拎钱去咯，摆个钱啦，系咪啊？挑个神像喺度都有钱拎去噶嘛？即系你识讲嘢都输俾个木头公仔。 啊，系呢样真，或者你系可能 摆 个 做神棍，仲 唔好讲神棍先？唔好讲神棍先。 可以有人信你。 即系你识讲嘢，你都唔灵。人哋挑个公仔摆度唔识讲嘢啫，摆个箱嗰度有人掟钱去嘅。黄大仙一年收七八千万。 哦，系。 是吧，即是你三人都死。我为什么我成日跟啲后生讲诚信呢？我哋又冇木头公仔嗰种力量喎。但如果你有诚信，啲钱咪嚟搵你囉。等于我哋喺社会度点解会咁顺利呢？就係、是、个诚信好紧要啦。就係、是、佢信我，佢要嚟搵我。佢个我靠唔住，呃咗人呢啲钱都俾我保管。所以呢就我讲诚信嘅理由。 但呢个唔系只有直过诚 信。一定要坚持。 要好耐坚持。 我唔使耐。我因为讲过咧，就话你点样令人相信你咧系最难嘅，嗰个有技术嘅，我都讲咗好多技巧噶啦。好啦，今日仲有一个原因咧，我会俾你哋见到我喺呢啲共公开传媒大家见到咧，其实我唔应该出嚟。你香港一个咁细地方，当年话回归，我咪即刻领事馆咯，我又唔想移民，即刻变身做领事，乜同移民冇分别啦，系咪啊？ 喂，但讲起领事，你当时嗰个位置系超敏感，不但止啊， 系啊， 绝对可以财源广进噶。因为你有特权啊嘛。 系啊， 你喺法律上你系另外个国家个领土，比如你系代表蒙古或者乜嘢，你嗰只你国家领土嚟嘅，冇人可以干犯嘅。里边进行乜嘢咧，警察唔入得去嘅，因为你系你国家领土嚟。 问都唔 得。香港，even喺香港，香港警察唔入得任何国家领事馆。 我哋领事馆 呢个国际通例嚟噶，对等啊，对等噶嘛。 维也纳公约嘅法律。 即系如果你当时有个权， 你要作简繁科， 即系学 翻好似就翻去法商达啦。 唔系，但系咪净系但可以净系可以喺个领事馆里边咯？ 我啊听到小道消息啊，唔知真定假。曾经有人叫佢开赌喎。喺度铁斗喎，唔知点啊，系超级钢斗啊，系不沉滥嗰只，又最紧要个日本大话系入唔到啊， 因为佢嘅日版咧俾50万我租我一晚， 嗰时系1993-94啊， 93-94年， 哇，嗰时 一个礼拜我做两晚，就150万啦，但佢哋赚好多钱噶，因为你啲大客嚟赌钱安乐铁斗咧，佢一晚起码杀100-200万噶嘛， 你仲有分红， 俾我50万租，另外有分红啦。 但系咪如果你 但结果咧，你 吓、啊、都系唔都系得嘅，即系都系即系唔香港嘅法例系管制唔到。 你管唔到我噶嘛？ 佢俱乐部， 我出正请柬，唔系我出正请柬到领事馆请客啊嘛。 哦，系喎系喎，领事馆可以。 官方行为咯，佢里边点玩法，你干预唔到嘅，因为唔系国家嚟， 唔系你国家嚟， 领事有权噶嘛，特权。 但点解唔做啊？你问我， 点解你唔做？人家啊， 我又唔会同钱斗气。 诚信。咁咩理由咧？好大引诱喎、啊。 我覺得是一個人的 value 和 price 不同的 value 和 price 即是那個價值觀和那個那個牌價 即 是牌價 還有背景的第一我有兩個錢第二一個國家能夠信我是共產黨集團第一個外人去組織一個領事館組織香港是第一間在我國家 我的圖章是 number one 的第一個領事在我國家人哋咁信任我，我希望喺我人生嘅歷史咧，喺呢段咧，我清白嘅。 明白。 所以我後期咧，我俾外交部長鬧嚟到香港，佢英國人喺我哋國家咧，使用所有權力咧，係用到盡。點解你香港連一包免税煙一支酒都未攞過？佢哋覺得唔對等。 其實阿國興呢番説話今日咧，應該俾香港嗰啲權貴啊，好地回味一下，點樣做一個真係社會重視嘅人。呢、這個好緊要噶， 我當年抄牌都可以唔交罰款噶。 哦，呢個我都知嘅，係即係其實你交通規則都唔需要噶嘛，因為你個牌係領事館牌。 你搞錯咗啊，妹。點解咧？我約條女食飯嘛，大佬，我咪執行公務嘛，你點可以話酷咧？ 哦，咁唔得嘅咩？唔係因為你嗰個車牌， 因為佢有權力俾你，係你執行公務嗰陣時可以使用。 係。 咁我唔係啊嘛，我點呃埋自己啫？ 帮唔到自己， 佢 帮 我咪執行公務嘛？我話我執行公務時間，當地嘅國嗰個政府嘅權力咧係唔可以干擾我嘅。 嗯， 當然我講大話啦，我約咗個人食飯係傾我哋投資去我哋國家咁嘅公務啦，但唔係啊嘛，約條女啊嘛，大佬，你點可以打封信話我執行公務咧？ 咁佢咧就係自律啦，即係自己心中咧真係有一本規律喺度 ，A 得 ，B 唔得 ，C 唔得，咁佢行住百年。冇錯噶， 我仲有一樣嘢喎，你仲有一樣嘢喎，啲人諗唔到喎。我堂堂領事罰嗰300多蚊，我打封信簽我名，我名唔止值300多啊嘛。 哦，呢樣我覺得係真係一個好嘅諗法，係啊，即係、啊就是、你要知道你，你好似頭先你咁講話一個 value 同埋 price 咯，即係有啲人就唔會咁諗噶嘛。 我後生啦，跟邊啲人學咧？我後生關注我富貴嗰個政治部大幫，同我一齊坐車俾差佬抄牌，係唔響躲噶。 找 我哋嗰陣時學噶，俾我響個袋值幾廿蚊啊！同埋跟住嗰條差仔會唱你噶嘛，哇！嗰條大長間衝街泊車嘅，咁你仆街啦！ 俾我抄埋啲。 將來你仲有單 case 落喺你手度，你唔值得佢噶嘛？ 係，就唔好為咗啲嗰啲小蠅頭小利。 所以咧，所以就話點解今日同大家見面咧，就基於個社會咧，出翻嚟講少少嘢啦，喺個社會，就香港咧就好大件事。昨天我在打小音嗰度咧，我有講過嘅，但好可惜咧，佢哋都冇將我嘅講話 po 上網。 唔緊要，而家再講。 因為香港係退後翻去洪武年間明朝嘅時代嗰、那個情景啊，那個場景，即係朱元璋啱啱立國幾年，香港出現曬所有六種情況。我家幾兄你有冇研究？ 我冇研究咁清深入啊，咁你可以現實劇場，但俾大家。 六个场景，第一个言能不出，即系叻嘅人，有德行嘅人唔出嚟社会做公职，好似徐庆咁有冇人揾佢？ 系系系， 选个区议员仔啦，唔加人仲俾人排斥嘅， 冇嘢立晒啲票，你冇得玩噶， 有冇钱再排票？蛇斋总嗰个嗰啲总冇钱搞啲咁嘅。 哦，而家要有钱租屋啦，选区议员，租啲屋翻嚟， 有冇钱再 种田咯？ 是啊，中标。 所以咧就变咗咧言能不出，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四民穿业，所有做开工作各就各位嘅人咧，而家想做冇得做。嗱，冇塑胶花，冇电子，冇牛仔裤，冇纺织品工厂做，系嘛？冇假发做。好啦，就算个社会咧。有啲嘢咧又好坎坷嘅喎。我嗰时阿肥仔可做民政局长，我喂你唔好搞咁多衰嘢啦。佢咩事啊，大师？我系个卅几岁女人离咗婚，带住条僆仔，攞综援都唔掂噶嘛。 系啊。 咁咪就系嗰啲特不长，佢又唔系卖身。 系啊。 啊，做下脚仔按摩啫嘛。咩都你都讲尽杀绝嘅。 系啊。 喂，连鸡蛋仔阿伯做十几年，你都讲尽杀绝嘅。早年仲衰睇报纸，瞓喺天桥底乜都冇噶啦，你咪赶佢走咯，佢连你嗰被铺都执埋噶嘛。喂，呢个社会系好大镬。 系啊， 喺元朝嗰阵时，蒙古人统治中国，佢每年几个大时大节咧，系公开俾人将佢打荷包打剩咧，系唔拉嘅。你啲人自己小心，嗰几日咧唔拉人嘅，佢令到啲咁低下层嘅人咧都系揾食。以前英国人统治香港，你过年过剩。在新界嗰个地方都开啊，而家蟹档啊、卖啊、大小啊、玩啊，冇人要你收片噶噃。你个政府俾到个生存空间冇咗噶嘛？ 死板啊！完全。 好啦，咁你自己咪匿埋咗去应酬嗰啲达官贵人啊，为自己仔女又为自己将来唔捞嗰阵时度啲后路咯。 嗱，嗰度问题先大啊。 系啊，咁呢个咧又叫四民穿业。好啦，咁啊，所有做开嘅人咧，想揾份正当嘅谋生嘅咧，你都唔制造机会俾佢。好啦，咁啊。令他们是找不到食的，没了个空间的。那第二种情况，现在香港是这样，个个都要北上做事。第三种呢，上下相循，官官相卫，大家斗扯皮。你现在你说有棵树斩，那你知道我们某人君做斩树大造像都扑街的嘛。 全部斩晒。 全部一踢波，交来交的部门，你做一件小事，他那些滑鬼脚制度。 怎样画鬼脚制度啊？ 他咪左踢波右踢波咯，咁你整扎啲无厘头嘅三千十一局，啲叻嘅公务员系好唔开心嘅，咁你嗰一班人喺度掹绳，咁咪上下相场。第三种情况就喺个官场度。第四种咧，扑街啦，廉耻无道，沟完女，晏昼啊做大官，即系饮红酒，走去个蛇斗度沟女，唔知道有冇俾钱啦、啊。所以好多时候你见我哋某君出嚟调调揈嗰件啊，面红红咁啊出嚟公众场所讲嘢噶， 可以唔系气色好啊？ 你当值时间啊，大佬，你公务员都失职啦，你真系饮红酒系嘛？仲要一揾件嘢唱歌，你嗰啲市民唔知咩？你蛇就使唔使我带你去啊？系会死人噶嘛社会？啊，咁啊个个而家摆埋红酒，有个古惑仔仲话卖晒添啦。咁即系话以前佢哋坐喺度净系日日倾红酒啫嘛，你屋企有几支，我几多支啊？咁香港咪死咗咯？你冇用个心去为社会做嘢嘛？你用你工作时间咧研究下我假期，睇买边张机票，有咩分数着，有咩着数打到个栏，探下边个，探下嗰个。 咁咪死啦！香港 系嘛？好啦，另外有啲人咧好古怪嘅，天娜。 嗯。 喺回归前咧，我哋某军贪污仔咧最近爆嗰个咧，唔俾啲仔女识中国人嘅喺英国读书。唔准话佢同啲中国人来往噶喎， 点解咧？ 调调揈咧，屋企人唔准讲中文噶喎，咁啊个个扮忽然爱国噶嘛。 哦，但系因为佢识，因为当 大佬吹风嚟噶，吹左风啊嘛，吹共产党风啊嘛，咪扮爱国一个个，事实嚟噶。 哦，即系嗰啲仔女自己又觉得教育俾 讲中文 嘅， 唔俾讲中文嘅。香港有几个国家族扮鬼佬嘅，唔准讲中文嘅。我哋某君咧， 成个家族里边咧， 唔准讲中文，讲中文罚钱噶屋企， 即系觉得咁啊低下可能， 你知唔知啊？好啦，啲仔咧喺英国读书咧，唔俾佢识中香港嘅同学噶，唔俾识中国同学噶，咁你死唔死咧？ 咁啊真系奇怪喎！ 系咁奇怪，世界系咁奇怪。咁啊讲呢个，好啦，自己做咗衰嘢，咁啊搵个老婆出嚟撑，搵个老婆咩飞，系嘛？住唔晒咧，就要掘个窿，可能搞中山机。 呢个唔系山鸡，佢嗰个都唔知道中咗啲咩。 唔系啊，佢英年早逝啊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呢、這个第四种嘅情况咧，廉耻无道。 嗯。 第五种咧，毁誉乱真。毁誉乱真咧，就扮爱国、扮民主， 借個綠色招牌，成扎啲民主黨啲友，咁啊個位 撈粗， 嗱喺度撈錢，喺度呃錢，呃民意，呃成咁咪生存咯。成個社會就咁啊嘛，賺你嘅又假嘅，封你荷蘭水蓋，佢本身都唔適宜攀荷蘭水蓋，佢又攀噶。 哦，係咯，咁呢啲又好奇怪。 咁啊，毀譽亂真啊嘛，呢個叫毀譽亂真。 哦。 第六種大件事，直言藐民。你讲真话俾啲政府嘅人听，或者俾你有权势嘅人听， 佢当你傻啦。 出问题，佢咪当你傻。佢藐视听你嘅时间，用一个藐视嘅心，扮听你，实际系藐视，嗰叫直言藐民。呢种六种情况咧，系当年洪武年间出现晒，朱元璋亲身讲。而家我哋出现咗六种情况，所以佢一即刻要落命令，将啲贪官嗰啲全部杀清。就香港而家发生咗啦，六种情况出晒。所以我说香港退步回 在明朝就这解嘛。今晚我们来之前呢就跟家境讲过，最近呢突然间搞到香港的第一线高层个个黐了贪污上身，究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 心路历程是怎样呢？交回个波给徐家境。 这件事很简单，钱有鬼的大家知道，但是你而家在公职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不是自己的，你是为公众做事的嘛，你知道自己的方向是怎样，就朝那条路走。看见多漂亮的东西跟你无关，名牌你不要想，如果你要追名牌你不要做官，你要住得超豪你不要做官，做官你一定要有使命感，是为香港人做事，为市民做事你才好做。如果不是呢，今次不变下次变的，是很难搞的。你现在看到四十几年官的我们自己的特首，竟然有这样的丑闻出来，当然因为他未被人告，但大家看见呢是好味道很差。为什么我们香港会这样呢？这个问题其实很深远，不是因为他姓曾姓李姓何姓王，而是对香港整体的影响有多大。你公务员怎么做啊？以后你廉署怎么做啊？没得玩的了，怎么做啊？ 是不是第一趴？ 是，而家時間差啦，不過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都想問一下徐先生嘅，因為咧，其實如果係根據你以前咧喺官場，即係回歸之前喺官場嚟講咧，係咪其實未見過啲咁嘅情況？係一個咁官職高得咁官階咁高嘅官員嚟講， 冇咁肉酸咯。 嗱，發生啲咁嘅 講翻啲實實在在嘅。而當時我哋喺九七之前咧，我係九三年離開嘅，咁未近都臨近九七啦。之前英國啲官又好，佢哋好清楚知嘅做咩。一到差唔多到界咧，有人提示唔好制啦，嗰個人唔行得埋嘅，佢自己騰，即刻騰，即係佢有呢個自律同埋呢個系統，唔係亂嚟嘅。呢個個走去黐埋啲有錢佬，為咩啊？重金啫嘛，邊有心機做自己嘢啫？諗下就係退休，仲有幾個月退休或者一年退休後去邊個大公司做？ 網友可以打電話俾問題嚟問阿志娜嘅，我哋一陣會答問題嘅，我哋會答問題，有啲時間答問題，即刻答。 冇錯，咁頭先咧，好似阿徐生講過啦，話當其時咧個官場嘅環境同而家官場環境就好似好唔同咁。其實咧，我哋咧同埋相信咧好多網上嘅觀眾咧都好有興趣。 佢唔諗到個問題啊，譬如話唔好話做咁高官啦，以前做一個警司或者 CI， 一退咗休，你冇同啲古惑仔埋堆噶嘛？ 嗯， 平時係你拉佢噶嘛？你退咗休，你同佢拎手袋，同佢撈嘢， 仲拉車門， 使乜嘢英國人要俾咁高嘅退休金你咧？仲要俾一份糧你食咧？是保持官場的尊嚴嘛，你平時就拉他。 我經常強調現在的高官在香港那些是我們出糧給他，我們才是老闆，我們交稅給他出糧，你做得不像我當然是軍你 了，是肉酸的嘛，好像我們某軍那樣， 當然 退了休下來幫那些商場的人拿著手袋站在電視上，現在所有警隊的同胞都看他不起的。 其實除了這樣之外，我想我們大家都 尊嚴是不可以用錢來衡量的，你記住藝術有無價，尊嚴有無價，人格有無價，是不是做官有官威的嘛？以前我做官很恶的，大佬我官常我 压 咗。咁犀利？其实我是 最有兴趣知道咧，当其时咧你嘅官场嘅情况系咁，系真系如何噶？咁咧，如果大家想知嘅话，记住咧留意，唔好走住，记住留意下一节咧我哋嘅酒色财气啊！继续讲下当年九七之前嘅官场环境，同埋而家官场生态嘅荒谬啊！咁我哋到时先就。 知名导演姜炯炽又一笑到喊新作，有笑有泪，有悲有喜。阳光姊妹淘，4月12日，姊妹无敌。 非常之感動啱啱睇咗呢個陽光姐妹圖，因為我自己又係讀女校啦，咁跟住其實咁樣今晚都同咗就係嗰一班同學嚟睇，咁好多個位咧都 feel 到大家都覺得好感動，感動到喊，因為總係身邊有一兩個朋友係咁樣啦，好貪靚但係又肥啊，跟住一係咧好靚但係之後過得唔咁好啊，咁樣等等，又或者有啲體弱多病，即係總有啲朋友係你身邊有啲姐妹係咁嘅，所以感觸好大啦。咁我覺得呢套戲雖然每一個演員我都唔認識，即係我本身唔係好熟韓國嘅娛樂界啦，咁但係演員入面我基本上都係唔識嘅，咁但係咧都會睇得好開心，即係娛樂性好豐富啦，同埋拍得感情嘅戲都好真摯。 我有个问题困扰咗我好多年， Tina 话佢有答案。 各位听众有冇留意到自己冬天系会靓仔咗或者靓女咗噶？即系呢样嘢咧，我由小学讲就已经留意到啦。因为咧冷缩热胀嘅关系啦，喺冬天嘅时候咧，我哋咧个毛孔会收缩噶，咁自然地咧皮肤睇落去咧会白啲同埋滑啲，同埋咧嗰啲轮廓咧会收紧咗。 啊！如果我信咗 Tina， 我系咪有多个问题？星期一至四晚十点，五个一夜情，早就咁爱。 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国际色加文化中心送赠俾山区学校的儿童百科全书，结集3000多名学者，花上7年时间编制而成。若果你都想参与今次活动，中心可以代办并送到受惠学校。每套儿童百科全书年运费港币180元，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仲会回赠内含14套精彩印度电影光碟一辑俾参与者，请将全款收条连同姓名及联络资料传真23380633或电邮至 aardf@navigator.com。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来改革农村的工作，可浏览 www.happyhari.com。 香港人网大笪地，至高之前全球网呈现精明网购热买流行榜。 Hello， 又是我艾力仔同大家介绍有咩笋嘢啦。做运动咧有益身心咧，大家都知噶啦。近排咧仲兴起埋单车热潮添，唔少人都会买翻部单车喺屋企，随时同朋友游下单车河咁噶。 第二位， 平时要买架靓仔折合式单车，闲闲地都要几千元咁嘅。而家喺人网大笪地，788元就可以换购原价2000元嘅 4Free20寸折合式单车。呢个单车有流线型嘅设计，6段变速，防滑车胎，性能好之外，车身仲有4隻抢眼嘅颜色俾你拣。而家买仲有免费住宅送货，仲有3个月保养服务添。哇，咁新嘅单车，我艾力仔一定会买翻噶，做下运动先。下次再有咩新嘢，再同大家介绍。 每日买嘢平一啲，精明网购热买流行榜系由香港人网大笪地至高 City 团购网赞助播出。 中国富强金融集团股份编号290，专注服务中小型资本市场，提供证券买卖、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及品牌推广，助你把握先机。 酒色财气，主持郭兆明博士。 剛才有讲到有些司级的官员其实是不应该和一些不合适的人啊或者人物来往啦，咁我想知道郭博士啊，徐生点解咧？ 个专家等我讲先。好，你做个工作有乜嘢需要同咩人来往先？嗱，你我市民，我哋大家交咁多税，俾钱你出粮，咁高职位一个月10几万好，20几万好，有一个期望，呢个期望公众好应该得到嘅一个水平，一个道德水平，或者一个工作嘅水平，一个质素，服务嘅质素。咁你走去做啲你唔应该做嘅嘢，同嗰啲人埋堆。 嗯， 如果差人不同，差人实际有个需要的，因为他是执法嘛，他需要拿情报，需要知道地下有什么发生，需要哪个 ABC 是哪个 XYZ 是哪个，他有这个职能在这里嘛。 但你那些如果高級官員大部分呢，所有東西是文件上已經處理了的，如果是有項目投資的蝕錢的，你嗌人都不做啦，有錢賺的排隊來就競爭咯，你不需要打關係的，所有的程序冚唪唥已經完全有曬保障了，有什麼需要專業的有專業團隊幫你負責，有律師啦，有顧問團啦，有評估人做曬，不用你出去拍膊頭啊拗背脊的嘛，根本沒有需要高官去跟這些高層的黃金鑽石級的人埋堆的，這個只是純粹個人利益，這樣是對香港很不公平。 他們有時候會搞錯了一件事，你我跟他來往我都有朋友，我又沒有著數，怎樣不行啊？他不知道人家會利用跟你走一轉，告訴人家我認識某個官某個官，他可以令到他身邊的人要給面子他賣他帳，那個就有利益了，你知 道嗎？不是不知道，是扮不知 道，是啊， 扮不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幾十歲人不知 道。我年輕的時候，七十年代在海防道美廉酒樓門口當報紙檔，阿嬸呢就成日俾嗰個鬼仔一粒花幫板踢佢個報紙檔，見到我喺度喊，咁我想辦法幫佢啦。後屘我去通知啲老友查嗰條鬼仔幫板咧，喺學堂跟邊個阿 Sir 嘅，邊個做教官，咁啊捉咗個教官出嚟。第一日，我哋走嚟嗰度飲茶，我請你飲茶，查到那條鬼仔豬粒幫仔。啊！幾多花咩間？我 call 咗呢個兄弟出嚟，扎架企喺門口，等條鬼一經過，哎阿 Sir， 喺度撞見你嘅，我哋話俾你聽，你一探你老婆啲親戚，你唔可以搭咗叫佢唔好告啊嘛，唔得噶嘛。咁啊，後屘個鬼仔都唔拉個報紙婆頭，我哋咁苦心嚟幫人噶嘛，有時唔使講嘢噶嘛。咁你咪我借個官出嚟，同喺公眾場所出入，佢下邊嗰啲夥計知道我認識你老細嘅。咁你咪好多嘢方便咗啊？嗰度咪大件事咯。 我睇到依家好唔同咧，官長嚟公務員團隊咧，以前可能因為好多因素啊，當然呢個比較複雜啦。以前我哋做幾個公務員啊，做官好，係有啲使命，係真係想幫香港人，覺得自己有個角色去做嘅。嗱，依家啲唔係，依家得份工，你唔好搞，夠鐘就收工，千祈唔好有麻煩，千祈唔好有爭議性嘅嘢。所以呢個係完全兩回事。嗰陣時我哋唔怕承擔，即係我哋做有時嗰陣時啲嘢。規例 他 設備又 不是當那份是置業嘛，他沒有了一個理想在這裡，以前英國人訓練到你是真的做一個理想愛為政府服務的，他有一個職責。 你那時有些驕傲自己的角色， 我就想知道是不是當時身為公務員啊，或者學似徐先生那樣，甚至乎是一個廉政公署 的專員，他有個置業的， 我會覺得是因為一個驕傲可以幫到人， 直情是不見天日做事，眯眼就衝的，是不想的，錯了檢討做，只是一味就做好事，盡量做好。 他現在因為回歸後呢，沒有 氣氛， 有一件事是搞衰了的嘛，你將公務員按光牆就撲街了。 即是怎樣？ 不是鐵飯碗嘛。 我跟你說，我有一個婆婆，那就不識的，因為知道她就受苦在個地產那裡被人騙了，不但止就醞釀了搞了成十年八年，就一路都吃虧，去到哪裡都輸，因為法庭側在一邊嘛，全部幫大地產商啊、律師樓啊，那結果呢，我跟她上去做個登記，他那些官不知道，他一見到我，未見到我先，皺起眉頭對我婆，那婆成七十歲，你給他機會人家，我忍不住我罵他，我說喂，我們身體給後面人看啊，人家要登記你不同登記咯，他打了個突，咦，為什麼走來高院大我這個人，我說我做了28年公務員，我說我們要做事，我們要幫市民做事，你幫一下他，他被人蝦到要死了，立刻變，後面立刻變臉，好好地做，得了，我們跟他排期，我們登記，即是你不惡不行的，這個世界你不惡呢，你不表達自己呢，不堅持呢，當你傻的， 劇情需要嘛， 劇情需要， 是啊，我 首先多謝你，因為你都不知道的，講一件事告訴你，賣了你們豬仔的七十年代有條木嘴官仔和我爭女，我在金官堂拖了我母女少爺，他走過來響躲，這條女我在追，你不要辱我的弟弟，我咪養養有條炮，我係啊，咁啊走咗，跟住我安排佢坐個靚位，揾人安排佢整個靚位俾佢坐。咁啲後生仔孭條炮，啊， 走去帶住隊人去查牌查乜查乜，好多人噶嘛，咁咪自己就執劑，我咪收工啦，著咗草啊，我借佢哋 ICC 殺一個人。我话翻俾你听，我 先我未识佢，我未识佢， 即刻要澄清下先。 不过唔使同方面杀你噶。 不过现实就系咁，佢唔做冇事噶。 系啊， 你唔偷食冇事。 你紧偷食啊，后生仔，我买个靓位俾你坐。 但系当其时佢做嘢根本就唔系。 你杀人要笑噶，你唔好同佢嬲佢啊！你一嬲人，你唔走埋你身边，你点杀佢啊？ 等佢冇防备啊嘛， 俾 个靓 位坐啊嘛，有钱揾又有江湖地位啊嘛。 呢个孙子兵法啊，有算胜无算啊嘛。 我第二样，我问你一样嘢啦，你系做 ICC 啊，唞咁耐啦，即系都啊，即系前二三把手啊，你知唔知成立 ICC 嘅背景咧？ 嗱，呢样嘢听阿 Fan 嚟讲，我听讲你有啲秘闻咧，系我都唔知噶，你讲啊，请讲。 真系冇咩人知噶，因为我好年轻咧，六十年代已经系搞政治噶嘛。当年成立 ICC 咧，系基于要拆散国民党喺香港嘅势力。拆散国民党在香港势力，首先三段的裁员，当年所有的探长呢都是国民党有关系的，所以你那 那些香港的大党呢，李成体育会啊、振华体育会啊、时政体育会啊、清宫体育会啊，全部年年双十节都去什么街坊会啊，都是要去台湾朝圣的，记不记得啊？ 这样是有理的，这样是有理的。 好了，另外呢，当年嗰街坊会理事长咧，有两支暗旗系唔使派片嘅。 咩叫暗旗啊？ 鸦片烟档摆两支枪， 即系嗰啲。 咁啊，佢哋唔开烟档嘅，俾两支旗你，唔收你片，佢就自己出去收租咯。 即系唔收保护费嗰啲。 俾两支旗你， 即系俾个牌你，差唔多俾个牌你。 咁牌， 咁牌。 咁但系嗰啲街坊会个个都走去台湾双十节噶嘛？因为解放南下咧，有好多人嚟咗香港嘛，最多系新界。所以在六七年大暴动呢，元朗没有出事的，没有暴动的，因为国民党下属太多嘛， 因为他的组织能力都比较全面， 还有一班人在这里，我契爷在这里，当年我契爷就香港平，就是当年的秀才将军，国民党的将军， 将军啊， 所以一班人落着，他的锦田酒吧就是国民党的后人开的咯。 嗱，国兴讲啲嘢，你在官方档案肯定睇唔到嘅， 睇唔到。 咁啊，因为以我哋香港， 呢啲系超高度机密。 好啦，因为佢首先成立 ICC 咧，就目的三，佢七一年已经麦理浩知道要收香港嘅，但英国人喺呢个守密度咧非常犀利，系冇泄漏出嚟。 呢样一定。 佢所以佢临到嬲尾咧，嗰、那个八一八十年代初咧，临时咧置地都嗨嘅，因为佢一路部署啊嘛，一路部署咧要打起晒啲上市公司。原来用上市公司外国收购嚟走钱噶嘛，唔系话学你黄光英同我讲，喂唔系，郭先生系咪成箧金教纸运翻中英国啊？搬只点搬啊？我哋未瞓醒，系咪好重嘅、啊、啲金咪成箱金教纸？人哋唔系咁样走钱噶嘛，所以好多人咧就唔清晰嘅、 啊。即系当时咧，英国人最叻玩嗰个咧，就佢哋嗰个守则就英知制度，即系你要知道先俾你知、，need to know。即系你左手就唔知道右手做咩嘅， 唔知噶， 成个香港系只有两个人知道晒所有嘅事啫，一个就是总督，第二个就是政治部长，其他嗰啲冚唪都系知一片嘅啫，或者知道一 轮。即系自己做 紧嘅嘢，系成立呢个以前警察部入边都有个贪污组啊嘛，反贪污噶嘛，特别要成立一个 independent 嘅组织咧， 系大型警队嘅呢一个， 就原本冇咁快成立嘅，谂住1975年后就做噶啦，因为要清除咗国民党嗰个裁员嘅势力。但因为有两个人出事，第一个探长蔡炳龙，他调钱去加拿大， 调钱去加拿大 投资， 哦，调钱转咗钱落。 加拿大政府问佢钱嘅来源，同埋查佢系咩身份，又咁啊咁多钱，哇！一查出嚟，原来沙钱喎，咁啊掟封公文俾英国啊嘛，咁啊人哋好啦，咁啊英国问佢咧，嗰时萨奇夫咧都未做阿尔嘅，做呢、這个总警司， 嗰应该系七一七二嘅事喎 ，call 佢冚家铲嚟。你个蔡龙点讲啊？你够证据咪叉住我咯，我随时准备唔捞噶啦。 好串 喎，杂马 好串喎。 咁啊，撩起咗把火。第二单嘢咧，就颜红去泰国打波，带队去打球打波去泰国，带香港嗰个 足球队 去打波。一落机，泰国王子嚟欢迎，好啦，扑街啦！住泰国嗰个英国大使馆。 喂，你有冇搞错，大佬？我哋会失职噶嘛？ 系啊， 乜嘢人嚟咗咧？王子去机场欢迎， 你都唔知有几次， 冇派人去，系大件事噶嘛？一车由香港嚟嘅，喂咩阶级啊？沙子 南朝沙子， 扑街啊！咁咪我快 到。泰国王子去 welcome 你个沙子， 咁咪你谂嗰时泰国好易嘅啫，你识人， 因为佢投资，佢有投资好大， 识啲侨领啊，咁你咪。 系，但系假地都系王子，唔系话一个普通官员啊嘛。 泰国好轻松嘅啲人。 好啦，你拎我快到翻嚟，哇！原来沙子嚟嘅，扑街啦！咁啊，撩起咗，撩起咗，咪要尽快执行啦。即系政治上。在個實際情況之下，啲成立一檔嘢，佢喺度踎咯。 即係話根本上，香港當其時成立 ICAC 唔只係對內， 因為我六十 年代都涉及 政治部噶嘛。 嗯。 我上一有一集我講過，我同個政治部大幫仔做踢將噶嘛。嗰時好笑嘅，妹妹講出嚟，大家當笑話啦嚇。呢啲係吹我唔漲嘅，我一聲唔怕人拉嘅。到而家仲未俾人拉噶，都拉我唔到啫嘛。嗰時好古怪噶，你個世界睇我係假噶。 點敢講？ 梗係假啦，喺華豐大廈。嗱，你共產黨啲金手指聽住我都唔怕噶。國民黨一張麻雀台，有三台嘢，香港有一隊人喺我哋政治部喺度打麻雀噶嘛，撈亂曬， 一齊玩， 一齊玩。 即係嗰晚真係純粹係喺度打麻雀嘅啫。 跟住我俾啲料你，你真係做啲嘢翻嚟咧，就同老細攞錢噶嘛，呃老細錢噶嘛。國民黨俾情報大陸嗰班特工，大陸特工啊，俾啲我哋政治部啲人咁啊。左搞啊搞啊劈水啦！ 當時英國政府同台灣都要地下有溝通，有溝通噶。 英國政府同台灣， 台灣有溝通噶。 嗱，因為 邊度左輪到啊？華豐大廈， 利敦到華豐大廈。 所以其實某個程度，你睇嗰啲探長走佬 啊， 實際一個解決方法，佢走鬼曬台灣，等佢第一度冇翻嚟搞嘢，冇翻嚟爆料，翻嚟爆料啊！大姐拉咁多鬼佬， 佢喺度蚊醒噶嘛？你當真啊？ 你當真做馬騮戲啊？ 因為對我哋香港人嚟講， 所以你啲香港人睇見啲人話啊，民主萬歲啊！打到共產黨乜乜物物，小心中招啊！ 因為佢哋未必係真心係 做呢樣嘢，有得撈嘛，大佬有得撈嘛，扮愛國。而家香港好過癮 喎，全流興 扮愛國揾到食。 我哋知 有台能夠揾到食， 正式係愛國國咧又揾到食。而家好過癮，你行出去嗌口就得噶啦，揾到食噶，埋到堆嘅時候，我飯盒俾你食，跟住你居馬費實有噶。 我有飯盒，我知有飯盒嘅，係啊。 因為婆婆都有啦，選舉時。 香港產，但係你香港大件事啊嘛，我哋點解出嚟咧？香港其實咧係好厲害嘅，新加坡乜都冇，都係成功。 新加坡係冇你講冇 啊嘛， 係啊係啊， 乜嘢都冇， 都唔會種菜嘅新加坡。 但係佢都成功，你香港背住一個。大陸的中國一路在度發展，你連單車尾你都掛不到。 係啊，好失 敗。咁啊，點解咧？喂，你淨係班狗西人變咗之後搞西狗啊嘛，死緊噶！起個名都衰喎。 你要演繹下咩叫西狗同狗西 先？ 係 咯，我想知咩叫 西狗。整個名，西狗文化區。 係。 即係嗰啲雞竇個名，又西又狗。跟住咧，把嗰班人就狗西。 点解狗西咧？ 狗西狗西狗，你唔死咩？好啦，点变狗西咧？好难变噶，男人变狗西，成班人而家俾人通街行出去俾人骂噶嘛，佢咪变狗西咯？ 其实讲下呢个西狗开始讲几年嘅喎。吓， 一个男人会俾佢行出去俾人日日骂嘅，变咗狗西，系好难度高。 系三个条件， 即系人见人闹咁解。 变到嘅， 第一有咩三个咧？ 嗱，形容男人咧有三种嘢，第一懵卵， 懵卵。 什麼情況之下叫懵卵？ 好懵。 戇狗，什麼情況之下叫戇狗呢？笨七，什麼情況之下叫笨七呢？ 但這三樣東西不 是一樣的。二世祖呢，就通常呢，就有個元素叫懵卵的。即係食下食阿爺飯，食老豆錢，戇居居咁啊！ 唔使諗嘢啊！ 飲住杯紅酒，摸住條女咁都死噶嘛，都唔識誒，都唔識話清腸噶嘛，唔識消毒噶嘛，係咪啊？好啦，跟住咧，佢唔應該硬嘅，佢又硬，咁啊叫戇狗。應該硬咧，佢唔硬，叫笨七。咁啊， 例如 有啲懵佬咧，即係話你唔應該做嘅你係做，應該做嘅你唔做，行出嚟唔應該講嘅你係講，應該講嘅你唔講。咁啊，而家變咗啲人咧，佢三種元素夾埋一齊，咁啊變咗狗西咯。由狗啊變咗男女唔女講嘢。咁啊狗西咯，咁样咪通街俾人骂咯。 咁啊狗西做西狗啊， 咁啊狗西做西狗咪收工咯。 系咯，因为其实照计，如果有好简单一个文艺啊，或者一个娱乐康乐设施嘅 project， 其实 照腳是有翻。 咁你又要諗下俾邊啲人做啊？將來我仔啊會唔會有份工做啊？會唔會有啲著數啊？咁你咪新你咪慢咗咯？你計咁多數？ 係咯，幾年就真係太耐。 你邊間顧問公司同你埋堆啊？俾邊個積流啊？入去搞下嘢啊？冇餅仔分啊？啊有冇招呼打啊？斬眉斬眼啊？咁你啲嘢咪拖慢咗咯？ 咁如果根據咧，當以前嚟講啦，我想即係徐生啦。咁如果平時以前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會唔會有啲乜嘢部門可以管制到啊？例如話，喂，你要 hurry up 啊，你唔可以再咁樣，因為 唔 係嘥時間嘥錢。 係個 vision 啊，英國人做嘢咧，佢起碼睇二十年、三十年，睇個進程有曬一個 path 一個進程去度。嗯咁你知啦 ，plan 唔係你點 plan？ 你香港唔係冇 plan 邊個 plan 啫？你嗰個淨係西九個九西搞咗咁鬼耐，如果你搞成一樣幾多人啊？嗰度賺幾多錢？ 俾啲時間答啲網友問題啊！阿天林，唔該。 好，唔緊要，我哋講埋呢個就可以有時間。 所以整體嚟講都係政府失策，政府做得 第一，政府失策，駐港啲官員。 嗰班真係垃圾， 同埋因為我哋唔夠時間表嘅意思係 去睇嗰個香港問題。 但係依家猛鬧官員就鬧傳媒，傳媒就鬧政客，政客又鬧官員，咪氹氹轉。 成個問題就喺你中國政府度咧，你冇一個強項嘅組織，冇一個好嘅顧問團。 但佢俾你香港半獨立啊嘛，依家自主啊嘛。 你真係咩？ 講係自我，講係自。 喂， 其實。真係冇理班友喎，佢咪亂嚟啦，依家咪亂嚟。 冇理啫，佢即刻又係應該硬嘅唔硬，我應該理就唔理唔理嘅佢理咯，係嘛？ 咁樣講法，如果男人應該硬唔硬，唔應該硬就好大鑊。係 咯， 咁會唔會女人容易啲咧？即係 加上越細組添，咁咪變咗狗細。 咁樣個女人做咪好啲咧？ 咁個女人做會唔會好啲咧？ 咁 唔 會細狗啦。 女人咧就冇咁多騰騰瓜瓜輪騰咯，譬如話你揾阿葉柳出嚟，起碼喺商場上冇咁多騰騰瓜瓜輪騰關係，即係咪少咗好多事？ 佢唔會太熱心食嗰啲飯咯，我諗。 咁你因為你都係英國留低嘅官嘛，中國共產黨未必信你啊嘛。 會唔會個情況？ 因為一成個中國共產黨得個驚字噶嘛。 嚇！ 仲要驚而家咁？ 係咯，唔係我哋驚。 佢自己冧檔嘛，佢自己內部都未搞掂。 咁係。 係嘛？因為佢嗰啲又要驚自己爆煲，貪污咁多錢，係咪？又驚人民幣重印唔使，又唔敢出新銀紙，唔知拎去邊度嗰扎錢，好多嘢驚噶，做官係咪？ 咁如果係好似話 答問題，答問題。 哦，咁啊，有咁啊，其實咧，我哋咧之前我哋五個主持阿力蘇咧，而家都喺網上，佢又講過咧一樣嘢咧，就話而家嘅貪污咧係比以往嘅貪污係進步咗，咁佢又冇 further 再去解釋點樣話進步咗啦。咁係咪誒？咁佢意思就話利益咧都冇以前咁實質噶。咁依家事實上係唔係咁咧？即係比以前嘅 其實我唔認同呢個講法，因為其實死人行舊路，貪污就係貪污，貪心就係貪心，係冇得變嘅，萬變不離其宗。你變嘅只係外邊個幫嗰、那個那個包裝啊、修飾，即係話我今日唔收你啫，後日俾我得唔得？咁啫嘛。嗱，或者我今日我唔係俾現行你股票咧，好似大陸咁，請炒嗰啲錯底郵票，一張郵票幾十萬。有二收藏一張郵票搞定幾十萬， 佢又扮有啲畫俾你拎出嚟拍賣， 拍賣咪一樣啫，仲要經過個進程。 畫我都聽過， 其實係冇問題嘅，其實一樣係貪污行到 嘅。咁如果係一啲好似係服務性嘅嘢，我唔係俾實質嘅你，我唔係俾呢一杯水你，我係誒俾一啲服務性嘅你，我幫你去誒俾交通服務咁，我唔算唔算先？ 咯，咁少兒科 啊？問題就係咪淨係嗰啲咁少咧？ 嗰啲好少兒科，譬如我打簽個名，成船坦克車都賣得啦。 即係我而家講緊話，可能我哋意識上貪污啲實際、好實質嘅嘢。 而家佢嗰啲貪污係點咧？自己埋堆，表面上話唔收你錢，你啲文件遞到揾邊間顧問公司做，斬眉弄眼，係嘛？ 有人埋單， 有人埋單放你一馬，好多嘢噶嘛。喂，好簡單啊！就算我哋九龍塘風波嘅地牢，以前嗰啲公務局科文，聽見某君話要裝修，佢自己要裝修， 撲咗埋嚟啊！ 嗰啲判頭啊，建築公司都免費同佢裝修啦。 哦，即係 百蚊啊，俾五千啦。咁而家我哋調丁性嗰間嘢有冇涉及呢啲問題咧？咁啊真係你嗰個屋宇署啲官員都要諗一諗喎。喂，你當時起嗰座嘢約到七號啊？ 係。 而家好聞名啊，係咪幾時落廳打啊？幾時找數啊？ 幾多景點啊？ 找數法 啊？幾多景點嚟？ 係咯，但呢個問題會唔會其實唔關屋宇署？ 有冇人提啊？ 即係你話中間你哋點樣去丟呢一個生意呢一個裝修生意？ 佢應該要提噶嘛？你俾間公司做啊？ 公務員在職咧。他無論他怎樣搞法度，一定要搞清楚，因為公眾有權知道，你不可以將件事模糊化了就算數，不得噶。 你重建嗰、那個你個地盤幾時開聲？ 有文件喺度噶，走唔甩噶，好易查，呢啲我唔難查噶。 數法啊， 好易查，有得跟噶，銀行有得跟。 你個職司收幾多錢職費啊？ 有冇按你個建築師嗰個學會嗰、那個誒、個定定標 準？個時間做咗幾多日啊？幾多工人啊？係咪有記錄噶嘛？ 咁因為根據如果以前咧 ，ICAC 個做法會唔會係已經係覺得會自動去？會主動去做呢啲嘢，定抑或係等到有人投訴先會做咧？ 而家我 網 台講咗，你應該有人跟進啦。 全香港起曬汗， 冇人講，我都冇講到我呢 part 啫嘛。有冇人免費提供你嗰、那個嗰、那個美宜廉嘅服務啊？譬如我起樓啊，要1000萬，你起啊100萬。 那個差額咪就貪污額啦，有得計嘅，有 收工噶啦。 係咯，但係真係可以知道係究竟點樣去。 咁啊，而家我哋市民咪要睇咯。 係。 欲要人不知啊，除非 咁傳媒就要教育市民噶嘛， 系 話俾佢聽呢度有問題嘅，或者有問題，我哋要搞清楚。依家唔係話你一定有罪，我哋要睇清楚有冇罪。 明白， 你知唔知啊？ 個檢查 喺亞洲上咧，我喺亞洲咁多國家咧，俾人封咗咧，係亞洲五大串人之一。 哇，咁犀利！ 我排嬲尾嘅， 對上嗰四個咁點算啊？ 點解話我串咧？ 係。 就話我1000万名200万美金收入我都唔做啊嘛！當年我做外交官嗰陣時候， 我就係好似話有 我千萬名用我身份買成船煙去一個特別嘅獨立碼頭，然後落咗貨之後咧，佢哋自己疏散，我就收翻錢噶啦。但佢後邊嗰 part 佢唔同我講咧，我就會做嘅。即係如果佢內政部長呃埋我，你講先生，我哋買船煙入嚟我哋國家啦，你同我。因為他那些 LC 外面不用嘛，要我對保的嘛，他逼不到出嘛，我對完保我份賺200万美金，他講這邊呢我做了的，我就到國家買咯。 講多了些什麼呢？ 但後來講完之後他們在中途散了貨嘛，那我就不敢做咯，是不犯法，是吹我不像我去到那個， 但是 LC 中間也有 假的，不是他不關我事，我收了錢的，他賣了碼頭我收了錢的了， 他賣了碼頭， 賣了碼頭的貨到碼頭我收了錢的，但你出嚟中間嗰段散貨就唔關我事噶嘛，但佢講俾我聽我就唔做啦。 點解咧？佢 因為我知啊嘛， 一知變咗上身咯。 我知道我唔會上身，中國共產黨人唔會喐我。 但係冇睇，冇睇。 但係即係喂，我係知道唔清楚嘛。 嗯。 雖然我簽我名200万美金， 即係過去一 段。就知道係你嗰呢啲嘢係唔清唔楚。 你都我有兩個錢，我可以食富裕一餐噶嘛，你俾200万美金俾我擺叉。除非我追過香港小姐，大佬， 你講多幾晚呢個節目咧，亞洲第四串人哋，係 啊， 所以我嗰串咧就話，因為外交部長同人哋講嘛，佢香港歷史正撲街嚟嘅，串到爛啊咁啊嘛， 點解係咁樣講？ 即係話係話我衰到冇人有啊嘛，咪串咯，話我串咯。 但我都好想知道，因為當其時 你問啲問題啊， 係咯，即係佢哋嘅問題就係多數都係關於話好似而家講緊呢個貪腐嘅問題啊，其實都要知道啦，因為我哋 自己要辭職啦，特首 係咯，但係通常係咪要有人投訴？ 點解捱到耐呢4個月啫 ？case 咧， 咪最簡單，你點捱4個月啫？我咪放 假，我都唔做咪捱到咯，而家咪好明。 我放假等你啲立法會廉政公署會點樣查？我保持我專業。你夠證據嘅咪落我鑊咯，食得鹹魚抵得 紅。其實依家唔係一個人嘅事，係成個。 我維護佢自己嘅尊嚴啊嘛。 嗱，好簡單，你日日出 我放假唔做嘢，有糧 成鬥記者擁住你。 咁多人對住你問嘢，你而家你過關都死啦。 出真都係負面嘅嘢，咁你政府威信點啊？ 係啊， 政府威信係零。 因為而家佢最慘乜嘢咧？佢特首，你連身邊個 bodyguard 佢都係警察部派噶嘛？但係呢嗰啲警察部啲 bodyguard 咧係不食人間煙火噶嘛？冇出嚟香，冇出嚟江湖行走噶嘛？变咗澳门嗰晚请人食嗰啲对方咩人佢都唔识噶嘛，大佬嚿饭企喺度嘅啫嘛，你唔当差唔系喎，大佬。哇！啲边个人写传话话呢件嘢啊？喂，唔好去啊，老细特首呢件嘢唔可以坐埋噶咁啊！佢而家边度有嘢？就系翻去公司对住4幅墙， 唔同我。 所以话即系当年嘅公务员其实系好有一个责任， 你都唔识人，你都唔 知面感嘅。 喺啲人 喺某个程度咧， 一听我名已经唔应该去噶嘛。 嗰啲执法嗰啲真系知道哦，嗰个边队人嚟噶，有咩背景，好醒噶。 我已经知，但我想知道， 知咪嘅靓仔，而家呢啲咁嘅帮板仔、警司仔，识得咩嘢？所写住一嚿饭。 上下網 咯，同埋因為當年我哋以香港人所知啦，香港廉政公署係港督特派噶嘛，咁其實你哋講真，當其時都唔會話查到港督，但係 我哋咪自己收工停職啦， 為咗個 做埋嗰幾個月停職，我任你哋查，我放大假 扣假啫嘛，你又 等下林瑞麟無端端真係一上做個特首都幾過癮， 咁唔係仲大鑊咩？ 大鑊，我一仔嚟話你講錯，你哋全部搞錯曬。林瑞龙做特首咧就好过而家班木嘴，因为佢系巴底，佢出嚟讲嘢撑到痕嘅。譬如我打份工嘛，我代表政府撑嘢噶嘛，我唔使撑啊。 哦，因为 撑嘢应该噶嘛。 你反而觉得佢自己有 正义感啦。 係啊，今日節目真係好精彩啊！ 而家啲網友問問題。 係啊，我希望咧下次咧大家都把握時間可以問下我哋啊。 因為點解我哋咁樣講咧？因為人網嘅口號叫敢講字好聽，嗱唔好聽你都聽噶啦，因為佢哋嘅招牌叫敢講字好聽。故意咧，我即系你上架车得唔清楚嘅，收机唔好听。 肺腑之言， 我冇收你钱啊，细佬。 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咧，电视机前啊，对唔住电脑前嘅各位观众啦。咁希望咧，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咧，大家有郭博士啦，同埋希望再有机会请到阿徐先生。 佢仲有下半集未讲噶， 哇，冇问题。 咁我哋真系非常期待啊！咁我哋 正笑话你听啦，做机子嘅笑话。 真系好啊！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 拜。 拜 拜 八婆，是时候找回我们的那些年啦！750万姊妹齐聚旧，极速绯闻导演姜炯哲又一笑到喊新作。25年后重遇中学时代好姊妹，时移世易，际遇各走极端，有笑有泪，有悲有喜。阳光姊妹淘，4月12日姊妹无敌。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力量。国际式家文化中心送赠给山区学校的儿童百科全书，结集3000多名学者，花上7年时间编制而成。若果你都想参与今次活动，中心可以代办并送到受惠学校。每套儿童百科全书年运费港币180元。本中心主席郭兆明先生仲会回赠内含14套精彩印度电影光碟1辑俾参与者，请将存款收条连同姓名及联络资料传真23380633或电邮至 aards@navigator.com。想了解郭兆明先生多年来改革农村的工作，可浏览 www.happyhari.com。 香港人网大笪地 ，GoCity 全购网呈现精明网购热买流行榜。 你好，你好，又是我艾力仔，同大家介绍有咩着数优惠啦。好多人都会喜欢同朋友在网上分享自己拍的漂亮照片，用手机拍当然是方便，不过照片的质素未必够漂亮，但用相机拍的话要用电脑才过到相，不够即兴。 第一位， 如果相机和上网二合为一就没问题了。Samsung SH100 1480万像素数码相机，创新 WiFi 分享功能，可以即时将你影的靓相上传到 Facebook 等等的网上分享平台，原价1890元，而家可以用接近半价的价钱988元就可以买到啦，仲包1年保养，免费送货，仲送埋3脚架、相机袋、保护贴等等必备的配件，你都快啲买翻部 share 你的靓相啦！ 每日买嘢平一啲，精明网购热买流行榜系由香港人网大笪地 GoCity 团购网赞助播出。 二环财务提供私人贷款、首案、二案、低息清卡数等服务，欢迎致电查询，电话总机28927823，旺角分店21522238。牌照号码16120111。